应该要小心检查清楚已经成功入账先至好寄货啊。如果对对方的身份有怀疑，就应该立即终止交易啦。 网上买卖就掉以轻心，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是2022年4月21号星期四的广东广西。今天呢在我们讲的题目呢是叫做文字的心灵疗愈。在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有我黄忠宪医生，还有呢我今天请来的一位嘉宾郑子玲。你好郑子玲。 Hello， 大家好 ，Vinny 你好。 啊，你好，你好。啊，咁我不如叫你英文名好吗？阿 Serena。 好啊，好啊。 系啦，咁样就亲切啲，好似系啦。咁啊，或者介绍下郑子玲啦。我谂喺即系大家听紧嘅听众，我谂好多人都认识你嘅，因为你系一个好即系好多人认识嘅小说作家啦吓。咁就或者阿郑子玲，你介绍下自己俾我哋嘅听众认识下。 我都寫咗，我諗而家有70-80本書啦，出版咗。 哇，好多啊！ 係啊，都係不經不覺啦。咁其實主要都係小說啦，跟住有啲散文啦，係咯，就主要都係呢兩種文體啦，係啦。 嗯，哇，都好多啊，70-80本書。 係啊，都係不知不覺地累積出嚟。 係啊，哇，真係我你都知道我有寫下書㗎啦，咁我都係寫10幾本啦，咁有排都未追到你即係咁多產啦。不過我都好中意睇你書，我都好中意睇你書。系啊，系啊，咁我哋其实今晚咧就即系我谂，可能有一啲听众都睇过你嘅书，咁我哋今晚讲下一个题目就系、是、啊，其实即系文字系咪有一啲魔力嘅咧，或者有啲疗效嘅咧？即系我自己就系睇心理病噶啦，睇精神病噶啦，咁我就有我嘅方法去治疗一啲有心灵创伤嘅人。咁其实我一路睇阿子玲你啲书咧，即系我都好投入嘅，真系，即系好似其实每一幕咧都好似睇戏咁样。 系 啊，我喺度谂，其实你系咪咁多经历咧？不过当然我知道有好多可能系一啲想象嘅嘢啦，系嘛？ 系，如果真系咁多经历，70-80本真系唔得啦，唔掂啊会，即系好多系即系我谂早期系会自己嘅个人嘅嘢多啲咯，咁即系其实后期可能第10本之后都已经系即系周围去揾灵感啊，或者听下人哋一啲嘢咯，咁我都觉得其实。书写书又好，睇书又好，都是很减压的一件事嚟嘅。 嗯，不如咧，我哋开始倾一个题目之前咧，我谂好多听众可能都对你个职业好有兴趣嘅，即系大家都去到书局睇好多书啦。咁我即系去到书局咧，即系我都见到你啲书都占咗成个柜好，即系好大个范围。咁其实咧，我谂好多人都想知道，即系其实作家系点样入行嘅咧？ 我諗我當年同即係而家又可能有啲唔同啦，咁我即係純粹講下我自己嘅經歷啦。咁我係嗰啲，我哋呢啲係即係應該係最傳統嗰種方法，就係投稿啦，即係將自己啲作品即係可能以前，即係而家可能咁 email 去啦。咁我哋以前係 print 出嚟，跟住就自己包裝啦，即係令到嗰、那個，即係可能你揀啲靚啲嘅紙啊，或者整一個靚嘅封面咁樣去釘埋一齊去，真係逐間出版社個，即係跟住啲地址去寄咯，咁樣去務求係即係突出啲自己咁樣睇下即係最後都係真係有出版社係即係簽咗我咁樣開始入行嘅咯。 嗯，即係大部分作家都係咁樣開始嘅嘛。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好个人嘅，我唔系好肯定。不过我谂当年即系投稿系应该几 common 嘅。咁当然而家后来又唔同啦，而家我哋 多網絡嘅世界，咁可能純粹喺自己嘅地方發表已經可以係即係吸引到人哋嚟編輯會嚟揾你，想同你出書咁樣，都有呢個可能咯，係啊。 嗯，其实我都即系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我其实好多，即系我谂今天咧，好似好多人都好似可以出到书，系啊， 系唔系咧？ 系啊，即系我见到，譬如我自己个行业里边啦，即系有啲可能有啲行家佢哋本身都唔系写开嘢嘅，咁但系又嗰段时间又见到出咗本书咁样。即系好多咯，好似而家咧，即系我谂而家出书嘅人咧，都未必即系同以往有少唔同，就系、是、可能佢哋真系会即系可能喺网上啊睇到你发表啲文章啊，跟住就会结集咗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专栏啊，咁就拼埋一齐就可以出到本书啦。即系好似比以前咧，即系容易咗好多。 咁佢都應該有一定嘅，即係佢嘅 fan space 去，即係會吸引到人哋嘅話。 我唔敢講啊，唔知係咪？ 係啊係啊，即係你，因為始終出書都係一個商業嘅考量嚟噶嘛。咁如果有出版社 approach 你，咁你應該係有一個係咯，應該會有一個 base 喺度，係即係覺得起碼唔會蝕錢先啦，咁樣咯。 咁其實咧，即係而家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睇書人唔係太多。 少咗咯，系一定少咗。 即系你， 因为我哋多咗好多，多咗好多其他娱乐咯。 系啊，即系你，譬如你睇嗰啲媒体啦，即系我哋啲电子媒体，Facebook 我哋都会写好多好多嘢啦。咁但系咧，而家即系都唔兴噶啦，呢个年代，而家啲年轻人都系 IG 噶啦，IG 系唔使点写字噶嘛。 系啊，图像为先啦，但系都有字嘅，其实都有啲文字都可以即系作为一个主体，即系可能幅图系整咗个字上去咁样咯。系咯，都会有呢啲系。 但最主要即系我自己觉得，可能佢哋即系而家新一代嘅人啦，即系可能都系偏向中意快啊，或者系一个图已经即系已经代表咗千言万语啦咁样。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真系去睇书嘅人可能真系越嚟越少， 系都会有，系都系一个我哋写作嘅面对一个问题嚟。 系啊，即系对你都系一个打击嚟，系嘛？因为即系你哋都系以文字，即系譬如书籍出版为一个主要嘅工作噶嘛。咁但系而家成个 trend 都好似转晒咁，即系我都有啲忧虑嘅。其实对你咧，即系你嗰啲作品咁好睇咧。咁如果大家将来都唔睇书啦，咁其实就用啲咩渠道呢？係咪要去转型呢？ 咁其实我相信都可能不少同行都有呢个问题，即係可能都喺 Facebook 都见到大家会写一啲文章，可能都会觉得有啲灰心咁样嘅。咁即係但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即係我鍾意嘅事情就即係都係继续諗方法做落去啦。咁可能可能而家我见到大家可能会开 Patreon 啊，即係可能会做多啲其他媒体上嘅，即係做多几样嘢囉，即係而家兴 Slashman 咁样，可能都会做多几样嘢咁样，可能去 support， 即係可能作家只係其中一样囉，一个身份咁样囉。 嗯，即係都要多方面发展囉。 都系，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都几艰难咯。即系以前可能写书就系写书啦，阅读就阅读啦。咁但系今天我自己觉得咧，系好困难嘅。即系譬如我自己都，因为我都出过书噶嘛，即系我都感受到咧，其实都有好多一啲商业上嘅压力啊，或者系即系有好多因素啦。即系个因素其实都系同而家嗰个世代嘅人嘅即系喜好系有啲关系。 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即系中意文字系好个人嘅感受咯。即系其实又好难话即系去叫大家一定要翻转去睇文字。咁如果你中意嘅，就自然会一路睇落去，都系会揀呢一个渠道去抒发啦，或者去减压啦，或者去放松自己。即系好自然就会揀咗你中意嗰个媒体咯。我觉得系。 嗯，咁其实你有即系你出咁多书啦，你有冇一啲书系你自己觉得比较特别啲啊？或者系你觉得系即系对人嘅心灵咧，系会有啲即系比较大啲嘅影响？ 即系你讲我睇人哋嘅书， 你自己嘅作品， 我自己嘅作品，哦，即系 即係譬如我其實最新出咗一本散文係叫《大人女子課》啦。咁其實同我以前其實一路，因為以前一路都係可能寫小說多啲啦。咁其實慢慢可能近十年都會開始寫埋散文啦。咁慢慢都感覺到其實其實大家個心靈係需要去治癒呢樣嘢啦。咁可能但係當時可能十年前可能我仲比較細個啦。咁其實就好多感受係未清楚喺度嘅。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個時候，即係我經歷咗啲嘢咁樣，就覺得可以開始寫一個比較成熟啲女子嘅諗法。咁希望可以代表到一啲女仔嘅心聲，即係其實所謂成熟唔一定話去到咩年紀嘅，即係純粹係一個當你感覺到你人生有啲轉變，或者有啲壓力，或者有啲挫折嘅時候，希望用文字去可以俾翻少少陪伴佢哋，揾到個出口咯。 嗯， 咁呢个系其中一本啦，散文啦。咁其实有时我都可以用小说去做翻呢样嘢嘅。咁譬如我另外一本都比较新嘅书叫旧物重新诗啦。咁系一个其实有少少得意嘅，系因为系想，因为我最近即呢一段時間留意到深水埗基隆街啊、大南街嗰邊開咗好多咖啡店啦，咁其實我留意到都好多人喜歡去啦，咁自己都有去啦，同埋我都幾鍾意自己沖咖啡嘅，咁慢慢去留意咗一啲亦都喺嗰區開始去周圍去觀察啦，咁發現有好多一啲嗰啲報行啊，或者一啲即好多手作仔嘅嘢，咁我就去開始去諗點樣去將一啲舊嘅嘢去重新去將佢去叫 upcycling 啦，咁樣喺個過程裏面，我覺得其實好似一個人嘅治癒翻自己個心咁樣，即係一啲舊嘅嘢，我哋點樣去面對之後點樣去提升自己咧？咁即係我有透過小說，即係透過故事，可能透過十幾件物品去表達翻呢樣嘢咯。咁希望讀者喺当中会找到佢啱佢自己嗰个故事咯，就系、是、咁样。 嗯，系啊，我都我都睇咗你嗰本《旧物重生诗》， 系啊，系啊，我写作过程中好似都有同你倾过。 系啊，我发觉咧，你嗰啲作品里边好多啲医生嘅角色啊，系啊，你唔觉咩？ 咁因为医生系即系医心又好身。病啊，好多系经常出现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嘅一个好有权威嘅角色嚟，所以系即系不能缺少嘅角色嚟。 但咧，我 其实系，因为你俾我好温暖嘅感觉，所以我觉得系好想摆入去。 系咪啊？多谢多谢。不过咧，我想讲咧就系咧，即系呢本《旧物重生诗》咧，即系如果大家听众有机会，即系可以睇下，因为都几特别嘅。即系你讲紧咧，因为原本你就即系讲紧个场景，个场景就系、是、深水埗。基隆街啦， 系 嗰两间咖啡店啦，叫和日咖啡啦，系咪有冇记错？ 系 啦，咁嗰条街咧就点解我咁深刻呢？因为咧我读呢本书之前几日咧，我就咁啱得咁巧咧，我就突然间有个中学同学话要带我去行下深水埗。 哦， 系啊，咁我嘅印象深水埗咧都系一啲旧区啦。有啲露宿者啊，或者系啲布，即系有啲布。賣布嘅地方啦，即係我個印象係咁咯。咁點知行到嗰度咧，就發現咧，咦，成條街好似好文青 feel 咁 啊！係啊，係啊，而家係咁樣。 係啊，即係如果我即係因為我啱啱去過啊嘛，跟住又睇呢本書，咁我就好即係嗰個畫面完全即係喺個腦海裏邊突然間出現咗。 係啦，係啦，所以都係，因為我都覺得係好多元。好多元化嘅一個區啦，咁其實所以有即無論你可能寫十個有十個人嘅故事，佢都係好唔同嘅咯，可以咁我就覺得好有發揮咯呢個地方。 係啊，同埋我好中意你嗰個概念咯，即 upcycling 啦，即將一啲可能已經係大家覺得冇乜用嘅嘢，去再重新賦予一啲意義 是呢、啊這个都是我哋其实面对自己过去嘅时候，因为其实留意到其实好多人一系就系好执着于嗰个过去啦，即系可能放唔低啦，即系其实就转咗入去，咁就造成一个心里面嘅一个病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好唔开心嘅嘢。但系其实我又觉得我唔系想要忘记嗰样嘢，即系我唔系想要完全放低嗰样嘢，但系我觉得 我哋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将一啲发生过嘅嘢去自己俾嘅意义去，然后再去即系走出嚟咯，即系可以令到自己嘅人生会去另一个阶段咁样。 好有意义，好有意义。嗱，阿 Serena， 我哋一阵间咧翻嚟再倾。不过咧，今晚咧就我哋比较特别啦，因为今晚啲歌咧系阿 Serena 拣俾我哋听众嘅。咁不如阿 Serena 嚟介绍下第一首歌啊，同埋你点解会拣呢首歌俾我哋听众？ 好啊，呢首歌喺我自己嘅歌单上面咧，就无论转咗几多次，都仍然系会保留嘅一首歌嘅。咁每次听到都会涌现翻一个画面啦，好似一个好慵懒嘅黄昏，身边有一个即将会讲再见，但系心里面又知道唔会再见到嘅人，系一种不舍之爱。虽然咧系有啲悲伤，但系每次谂翻都会涌现翻两个人一齐嗰种温暖嘅感觉。咁我呢首歌觉得好感动。每一次听个感动仍然在度，佢系周杰伦嘅《说了再见》。 下了，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遗失了，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想要放忘不掉，泪在飘，你看看你看看不到，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办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口红戴在左手，和你我找不到，若角色对调，你说好不

头先我哋啲时间好短啊，系啊，讲唔到好多，系啊。不过咧，我想即系都想同你倾下啦，因为你都即系写咗七十八十本书啦，咁即系你都会继续写落去噶嘛，系嘛？ 系啊，系啊。 咁其实咧， 停唔到噶啦，呢啲 停唔到。系啊，你都系一个全职嘅作家啦。咁其实咧，我就想问一下，即系你咁多年啦，即系写咗一段咁长嘅时间，即系一定会遇到一啲故事或者系一啲即系读者嘅一啲feedback 噶，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我今朝先收到个喺外国。我谂英国定加拿大，我唔记得系，但系即系都系同我讲翻，系佢系由我可能2005年嗰本书开始睇到，一路都睇我啲书啦。咁其实佢都话系我啲书即系伴随住佢人生嘅一啲起起跌跌啦。咁所以都即系为佢带嚟咗一啲平静。咁都我听到都几感动，同觉得即系好开心可以陪到佢咁多年咯，系咯。 嗯，即系佢喺外国住嘅。 唔清楚佢，应该就啱啱呢几年先过，先过去嘅，即系可能本身喺香港嘅。咁佢主要系同我讲翻系，即系离开咗香港买唔到嗰啲书，咁佢就加入咗我 Patreon 嗰边去睇翻我啲文字咯，系咯，咁都开心多一个途径可以系，即系冇一个地域嘅隔阻，可以俾我睇到啲字咯，系咯。其实即系睇到文字，唔一定系用书嘅。咁即系当然，我哋觉得揭开本书嘅时候系好有 feel 啦。咁但系即系其实而家就算系，因为就有啲人其实就算想买书，但系其实早排都系邮政都系寄唔到去外国，咁所以都系需要啲可能啲电子形式嘅方法去睇咯。即系其实都一样，都系会感受到嗰个文，即系你中意嗰个文字，你系。换咗嗰个硬件，你都系会攞翻嗰个感觉嘅，可以。 不过我自己就都系中意攞住本书，实体书，系可能比较传统啲咯。即系我觉得系有种有种即系比较深啲嘅感觉，你攞住本书去睇，多过就因为可能平时睇得屏幕已经好多噶啦。 系，都系。 咁如果要睇书，即系一个消闲啊或者放松嘅时间咧，仲要攞住个屏幕咧，我就觉得有啲辛苦嘅。其实我自己 都系啊，因为其实都明白睇屏幕或者可能睇啲图像啊或者影视作品，可能好快会有一个冲击感啊，可能会即系好快有啲感觉出嚟，但系文字就可能要慢慢 depth 先至会出嚟咯，嗰个感觉可能甚至乎系你睇完放低咗牌先会出嚟嗰啲感觉，咁我谂好唔同咯，系咪啊？ 系咯， 即系会系好唔同嘅感觉，系即系好似我自己觉得可能系比较一个。揾翻種慢活嘅氣氛喺度咯，即可能平時其他嘢好急啊，咁睇書就好似俾我放慢翻件事咁樣。 係啊，即係你可以想象下，當你坐喺一個基隆街嘅一個咖啡室裏面、啊、一個影像咧就係一個人揸住一本實體書去睇，咁同一個人揸住一個屏幕咧喺前面咧係完全兩種唔同嘅感覺嘅 都係 係啊， 所以都慶幸仍然有呢個分別。咁所以都仍然系，即系我哋出书都仍然会去，即系例如喺个书嘅包装或者系，即系想呈现到嘅气氛都系会考虑呢啲嘢咯，系咯，即系都仍然知道系有一班人系好在乎书呢样嘢嘅。 我其实咧，我第一次。即系听到你个名字或者见到你个名咧，系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喺我工作嘅地方啊，即系一个精神病院，系啊，我第一次见到你本书咧，就即系出现喺唔系一个书局嘅吓，咁、啊、系一个精神病院里边。咁我记得即系有一晚工作嘅时候啦，咁夜晚就看嘢啦，要去病房修正啦，见嗰啲即系个精神好困扰或者系好乱嗰啲病人啦。咁突然间咧，我就见到咧，即系喺个护士站嗰度咧，就突然间有你本书出现。 哦， 咁我就因为好少噶嘛，即系好少有本小说喺个喺精神病院出现噶嘛，通常都系啲八卦杂志嗰啲，或者系啊系啊，通常即系有时我谂系有啲职员啊，佢哋都会好，即系夜晚可能有时即系有休息嘅时间，佢哋可以去翻阅下一啲书刊咁样啦。咁有时佢哋又会同啲病人分享咁样。咁啊，第一次见到你个名字就系、是、个。 度。咁當時咧，其實咧就即係、就是、個人都燥燥地嘅，因為夜晚咧即係好攰啦，又要起身，即係三半夜兩三點爬起身要修正咁樣。咁啊，見到你本書啦，跟住我就又即係、就是、多口問一下啊，邊個㗎本書咁樣？咁咧點知咧，其實當時咧係有一個護士啦，一個男護士睇緊你本書。 哦， 係啊，係啊。咁我就問佢嚇，咩書嚟㗎？咩人嚟㗎？呢個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好睇嘅，咁佢話叫我睇下啦。咁我當時梗係即係冇睬佢啦，因為我都冇乜心機睇書啊咁樣。咁我即係就咁睇你個名字，以為呢個邊個男作家咧咁樣？ 哦，係咩？ 係啊，係啊，係啊！我一路都唔知即係呢個係一個女嘅作家嚟嘅。 哦，幾耐之前嘅事嚟㗎？呢件事係 都有十年前咯。系啊，十年前啊， 哦、我识咗你咁耐都冇讲呢件事俾我听。 系啊，冇，系啊，咁佢都话其实有啲病人都中意睇嘅。 哦， 系啊， 希望帮到大家啦。 系啊，我谂可能文字 咩都好， 系啊，减压或者可能都系有啲我都相信文字嘅威力嘅。 嗯， 系、 嗯、 啊，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写啦，系嘛，系啊，即系除咗你话教育之外咧，我以前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即系比较科学嘅人啦，即系我都有感性一面嘅，系理科生，但我都有感性一面嘅， 应该系一个好感性嘅理科生， 应该系，咁我其实我有时做一样嘢咧，我都会谂下啊，其实个目的系乜嘢咧，即系譬如有时我哋去书局啦， 系乜嘢咧， 系啦系啦，譬如去书展啦，行书展咁去买书啦，都会谂下啊，睇完嗰本书咧，会唔会对自己有啲增长咧，或者会唔会学到啲嘢咧？ 嗯， 我系从呢个角度去谂嘅， 即系好理性， 好理性系嘛？ 好务实嘅谂法，系咪啊？ 好理性，即系我觉得可能有增长就值得去花时间啊，去睇本书咯。 嗯，呢一面理性呢一面你都应该会有感性嘅一面嘅。 系咁，所以咧，我以前咧就唔多睇小说嘅。唔多嘅，因为小说好似系一啲虚构嘅嘢啊，亦都好似同自己冇乜关系，系咪？睇完都系睇一个故事啦，即系可能嗰、那个嗰、那个 value 咧，嗰、那个价值就喺个娱乐性嗰度啦。 哦，系啊，其实一般即系坊间好似以前可能有啲印象就系、是、都系去啲书报摊度。睇小说租小说咁嗰啲小说当时系一种即系纯粹娱乐性咯，我谂系，但系其实都即系都可以唔系咁睇嘅，系咯，即系我哋写又唔会咁样，即系当然娱乐性都好重要啦，因为你都有人睇得落去先得噶嘛，系、 啊， 但系都可以赋予啲价值落去嘅，系咯系咯。 喂，所以你唔好笑我肤浅啊 ，Serena。即系我就系一个好似太理性咯，我觉得 大部分人都系咁样理解嘅，我相信 系咪啊？系咪啊？即系我都估我唔系唯一一个咁理性嘅人， 啊、 不过咧、 啊，绝对唔系。 我睇完啲书咧，我就开始明白咧，即系点解啲人中意睇小说。 嗯嗯，点解咧？ 系啦，因为我记得有一晚咧，我瞓唔着觉咧，起身，跟住我冇尝试继续瞓啦，咁就攞咗你本书出嚟睇，因为我记得我有啲画面要想继续追落去啊。 哦，边本啊？ 嗰本叫《寂寞同温层》啊。 哦，好，你记得个名犀利。 记得，系啊，系啊。虽然系即系夜晚都模模糊糊，但系嗰啲角色咧，即系好入心啊。 系、嗯。 系、 嗯、啊。多谢你有呢个感觉。 系啊，所以我就有时咧，我有时会喺你嘅文字嗰度咧，睇到一啲你。从一啲关系啊，或者系人与人沟通之间、嗯，去即系去理解到或者去分析到嘅一啲，即系一啲待人处世之道。 系啊，其实都系希望用故事嘅方式去讲一啲，即系其实心里面可能有一啲想法，但系唔想好似好直接咁样讲啦。咁我相信透过一啲角色个口去讲，系其实个说服力系大啲啦，因为。大家是跟住呢个角色个人生嗰、那个即係佢成个人点样有啲事件冲击佢啊点样有啲矛盾出现点样克服啊之后可能即係对佢会比较系觉得系一个好亲切嘅人。咁再由呢啲角色嗰度带出一啲信息嘅话会比较入心囉，我希望系做到咁样。 嗯嗯。其实即系你自己都即系相唔相信你写嘅文字？因为我谂咧，譬如你读者揾你啊，又俾翻啲 feedback 你咧，即系我谂佢哋都系有啲好深嘅感受嘅。 系 系啊，即系你 你好似都系做紧我嘅角色，不过你用紧第二啲嘢医人咯，系咪？ 系啊，系啊，系。 或者去治疗人咯。 人哋同我讲，我又讲我啲问题俾你听。咁其实即系我都系聆听者嘅角色咯。即系其实我又觉得有好多时佢哋会有啲迷茫嘅一啲位系可能棘住咗嘅啫，纯粹。即系其实真系可能需要一个聆听嘅耳朵，可能去。俾少少意见，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啲咩嘅，其实我觉得系 feel 到佢哋系知道，只系可能有人有时要鼓励少少鼓励，同埋有时你话系咪点醒咧？我又觉得其实佢都知噶啦，不过系如果你讲嘅同佢心里面可能本身都酝酿紧嘅一啲情绪系符合嘅，可能佢会更加有勇气去实行咯。即系譬如可能有个人男朋友好差嘅，可能佢都想分手好耐噶啦，但系即系欲断难断咁样。咁其实可能同你倾完，佢又觉得突然间好啦，突然间通晒咁样，咁都系好。即系我有时都成日收到啲系即系有开心有唔开心都有嘅。其实开心都有多好 sweet 嘅即系讲翻俾我听，当时同你我同女朋友嚟揾你签名啊，得几多年啊，而家我结咗婚啊，生咗仔啦，咁样即系都有咯，呢啲都好开心，因为系咯，即好似参与咗大家嘅生命咁样咯。 嗯，我都好羡慕你有啲读者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啲读者咧都会同我沟通嘅，不过佢哋通常揾我嘅时间咧都系同我讲佢哋啲咩病征嘅。系或者他哋可能睇咗本书之后就发现原来我可能都有呢啲病，咁应该点处理咧？咁样即系我啲读者系同我分享呢啲咯，系啊系啊，咁但系你啲读者就 因为你是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嘛， 系嘛系嘛， 系啊，因为其实都要，我都相信，其实都难去开口讲自己嘅心事嘅，即系虽然我可能同我啲读者其实本身平时冇咩两句啦，咁但系其实可能因为透过睇我嘅文字。而佢已經覺得同我係熟咗，或者係起碼係大家相信嘅價值觀可能差唔多，咁佢會先會去問你意見咯，或者去同你傾訴咯。即係有時其實佢同我講完一大講曬佢嘅過去，但係其實我覆佢，其實佢好多時好多即係好多讀者都係會話冇諗過我會覆佢嘅。咁即係其實佢哋可能冇諗住真係會覆佢，咁覆佢，咁其實我又好開心嘅，因為其實有時俾到啲即係俾我知道佢哋煩惱係乜嘢咯，其實都需要，即係我寫作其實都係好似一個人喺即係電腦前面做嘢啦，咁其實都想同外界多啲溝通，去尤其是感情呢啲嘢咧係好難得有人會係肯同我分享，所以每次有人同我分享我都好好珍惜，係咁樣。 其实呢即是你因为我好好奇。因为以前呢我哋读书啦，即是香港教育啦，即是你都系香港受教育啦，系咪？ 系。 咁我哋读书呢都系要写作㗎嘛，中文。 系。 咁通常写嚟写去都系嗰啲即系叙述啊，或者系一啲议论文啊，即系通常或者实用文啊嗰啲。咁我哋成个即系成个嘅训练咧，我就唔系好觉咧，就曾经试过写过一啲关于写下啲人嘅关系或者写爱嘅嘢，其实冇乜噶。 其实直情系最好唔好讲嘅。记得我系比较，我记得有件比较搞笑啲，就系即系我记得曾经有一个 topic 系。寫一篇抒情文，咁其實抒情文我記得都係比較少見到嘅題目嚟嘅。咁當時都有個老師，我印象中佢比較open 啲啦，即係唔係咁古板咁樣啦。咁所以就我夠膽去亂嚟一次啦。咁就係將佢寫成一篇小說嘅。咁其實就即係寫咗個短篇小說咁樣咯。咁可能千零字咁樣咯。咁老師都冇即係冇話冇鬧我，或者冇俾好低分我嘅。咁即系我自己系有时有呢种少少嘅任性地想去，即系忍唔住好想写，好想写一次咁样咯，系啊，会有呢啲情况咯，系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嗰个制度系保守嘅话咧，如果写一啲情情爱爱嘢咧，反而可能会俾老师会即系抽出嚟。 其实正常应该系 咪？ 正常应该唔得嘅，但系因为可能其实我比较幸运，老师可能比较鼓励我啦。即系其实以前中学都可能我中一已经开始去我写呢啲小说、写长篇，咁跟住系其实传阅晒俾全班同学睇噶啦，已经系咁。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系呢种人嚟嘅，咁所以可能比较包容啲啦，系咯。 咁如果正常，我諗正常嚟講就，不過我唔知咧。其實而家我諗都開，係咪應該都開明咗少少？即係可能都冇乜所謂，我唔係好清楚而家。學校裏面可能 我真係唔知啊，我都唔係好知道，不過我就係知係都係都係即係而家嘅人寫嘢咧，好似就即係今天嘅學生嗰啲程度咧，可能都係同昔日嘅都係有啲差距咯，係啊，我唔真係唔知道而家即係實際嗰個情況係點，或者個訓練係點，因為我冇緊貼個課程。不過我諗咧，好多家長咧，可能咧即係去到呢度都想問下你啦，因為你都係以文字即係為你嘅工作啦。咁而家其實即係可能有啲家長都想睇下啊，點樣可以培養啲學生喺寫作上面嘅一啲興趣咧？咁樣 其實我自己真係好簡單、好直接。我細細個就媽媽就個個禮拜帶我去圖書館就會借曬嗰個新書架上面嗰啲書，跟住就會叫我自己去揾書借咯，跟住就即係睇咯，係咁睇咯。即係其實自自然然，起碼我唔會怕咗文字先咯。咁即係由細到大都覺得，我唔會覺得見到啲中文好驚啊，或者即係由細，即係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即係中意幻想嘅人嚟嘅，咁所以文字係一個可以幾好一個途徑去幫我去即係幫我思考咯。咁我諗，所以最即係最後都係始終都係要接觸多啲書咯。即係我諗中文好，英文又好啦。即係其實有啲人係。可能特別中意一種語言嘅，可能英文先會覺得好優美咁樣，咁都係冇問題咯。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唔好驚咗文字咯。首先就係、 即係我諗個即係大家家長可能都聽到就係、是、最緊要就係以閱讀為主咯，係嘛？即係首先我諗要培養一種閱讀嘅興趣， 係同埋你可能俾佢一啲自由度去睇一啲佢中意睇嘅嘢咯，即係唔好話可能覺得嗰啲嘢即係當然我唔係話一啲好真係唔適合兒童睇嘢啦，但係可能純粹係可能啲類型上，你可能有啲因為有啲家長可能純粹覺得啊武俠小説都唔適合睇嘅，即係可能個小説就唔適合睇嘅。咁但係其實可能佢睇得好有趣味嘅時候，佢就唔會驚呢樣嘢，就咩都想睇咯。咁、我覺得係係都即係可能俾啲自由度佢咯。 好啊，咁咧嚟緊咧，阿 Serena 幫大家揀第首歌係咪？ 系，跟住咧，我介绍呢首歌我自己，因为我喺我好唔开心、情绪好低潮嘅时候咧，我成日听住呢首歌去河边跑步。咁系一首比较悲伤嘅歌嚟嘅，咁但系我谂任何失恋嘅人咧，都会明白呢一种锥心之痛。咁呢位歌手嗰把声好纯正、好真挚啦，就好似有人喺我身边为我唱咁样，就俾到我跑步跑落去嘅力量。呢、这个就系 Sam Smith 嘅《Lay Me Down》。 Yes, I do. I believe that one day I will be where I was, right there, right next to you. And it's hard, the day just seems so dark.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re nothing without you. Your touch, your skin, where do I begin? No words can explain the way I'm missing you tonight.This emptiness, this hole that I'm inside. These tears, they tell their own story. Told me not to cry when you were gone. But the feeling's overwhelming. It's much too strong. Can I?Take care of you. Now don't want to be here if I can't be with you tonight. I'm reaching out to you. Can you hear my call? Oh, this hurt.I'm missing you like crazy. You. Can I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的 YouTube 账号遭停用，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时批评美国有关公司错误无理，暴露美方破坏特首选举的险恶用心。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行为，并深表愤慨，将会全力确保特首选举顺利举行。身兼李家超竞选办主席团成员的行会召集人陈志思表示，有时这一类社交平台都不是自愿，认为反制行动并无好处。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 5%， 较对上一次上升 0.5 个百分点，超过18万人失业。就业不足率亦都急升 0.8 个百分点，升至最新的 3.1%， 差不多所有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上升。政府表示，劳工市场在第五波疫情之下严重受压，相信短期内仍然会继续，但近期本地疫情缓和，加上新一轮消费券发放，消费相关行业的业务应该会逐步改善。警方打击一个猜猜我是谁的电骗集团，拘捕三男一女，部分人有黑帮背景，他们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重毒等罪名，部分人将会被检控。受害人年龄65至92岁，绝大部分是女性长者，被骗的金额介乎4万至15万，总共涉款115万。警方说诈骗集团随机致电受害人，假冒是对方的仔或者亲人，告知改用另一个电话号码沟通，取得信任之后就用不同借口索取大量现金，例如被警方和内地公安拘捕之后需要保释金，或者同人争执之后需要巨额赔偿，要求受害人即日或者第二日去到指定地点将现金交给所谓个仔的朋友。警方又说，很多受害的长者都被指示坐的士去到人少和不熟悉的地方交收，呼吁的士司机留意长者是否神色慌张，有怀疑应该报警求助。一男一女涉嫌假冒本地虚拟银行职员，俄称为受害人开立银行户口和申请信用卡，骗取受害人的个人资料，借贷48000元，两个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扣查。警方说，两人前日在沙田第一城港铁站外设置街站，以即时提供超市现金券作为招来，要求受害人提供名、信用卡和住址证明，又用手机影低他的样子，声称为对方开设网上户口。受害人事后没有收到银行通知，银行回复说没有安排职员设置街站，但是发现有人利用受害人的资料申请贷款，又转到第三者户口。警方说，第一次发现有人利用市民不熟悉开立虚拟银行户口的弱点犯案，提醒市民正常开户的程序需要用自己电话下载银行应用程式，填写资料和登记等，银行职员绝对不会要求将户口登记在第三者的电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95点，升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4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报7.845，日元128.56，瑞士法郎0.952，加元1.252，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40.66美元，卖出1943.03美元。

Hello。 Hello， 系你好。咁我哋咧，其实头先咧都哇，真系好短时间，即系都唔够时间分享咁多嘢。不过咧，即系Serena 咧，你都即系写过好多嘅一啲小说啦。咁好多都系关于爱情啊、关系啊咁样。咁我都知道你即系你嗰啲 ideas 真系无穷无尽嘅。 是啊，我有个有本簿摘低。 是吗？是吗？喂，咁你其实你系咪而家都喺度即系有啲新嘅创作进行紧 咧？系啊，其实嚟紧会出一本小说集啦，叫做《十二种后悔》。其实呢个主题我觉得系几值得探讨啊，因为即系最近都会觉得其实咦，好似听到翻嚟话啲后悔嘅故事都。正反兩面都有，即係點為之正反兩面都有，即係可能分咗手又後悔，唔分手又後悔，等嗰個人又後悔，唔等又後悔，追夢又後悔，或者我冇追到夢又後悔。咁其實哇，佢人生好似好多後悔依樣嘢。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我寫咗十二個故事去講呢種後悔嘅面貌啦。但係其實唔係淨係想講後悔嘅，都想講即係其實做咩都後悔，我哋最傻嘅係唔係？即最傻唔係嗰件事啦，而係後悔本身呢樣嘢。咁我覺得其實我哋如果可以接納到自己嘅過去同埋嗰個人自己嘅人生咧，唔好再成日都回溯翻過去啊，沉迷喺追憶裏面，可能會即會更加好，即更加即前面會更加光明啲咯。咁我覺得係幾值得書寫嘅一個題目咯。係呢、這個呢、這個係一個我諗嚟緊呢個月會出版嘅一本新書。 哦，咁快啊！十二种后悔啊！ 系啊系，都写完嘅，都写到尾 嘅其实即系我睇你嘅书咧，我觉得啊，即系一本书嘅内容咧，真系反映到一个人嘅心态啊，或者你嘅生活背景啊。其实即系我都相信你应该都系一个好有经历嘅人。咁啊，听到你后面嘅猫嘅声音啦，咁我突然间我记翻起，系啊，我记翻起咧。即系只猫，我谂都好兴奋啊！听到你今日即系分享， 系冇办法。猫系不能阻止嘅动物。 系啊，我记翻起你，其实好多书里面都有讲个猫呢样嘢。 系啊系，因为我太爱佢哋啦，即系我都有照顾流浪猫啊嗰啲，即系自己养猫，所以都太爱佢哋，冇办法唔将佢哋写入书中。 系啊，即系我睇你写嗰啲猫啊，同埋即系人对猫嗰种关顾啊， 系 好细致嘅都写得。 系因为亲身感受咯，系太即系好入心自己都，即系好上心应该系话。 其实你知道我即系做啲咩工作啦，即系我日日都会去见好多有啲心灵破碎嘅人，所以我觉得我同你有少似嘅。即系 in the way 咧，就系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我又喺度用我啲方法去治疗一啲有心灵创伤嘅人啦。咁我谂可能你写咁多，你都会有一啲即系有一啲方法啊，或者有一啲建议啊，俾我哋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啊，每一个人都喺人生里边都会有一啲生命破碎嘅时候噶嘛。 系，其实谂翻我系。我自己都有一個心靈破碎嘅時候，即其實我都曾經係有一個情緒毛病啦，咁都叫做克服咗啦。咁嗰樣嘢嗰段時間係好低潮嘅，咁但係經過咗嗰件事之後咧，又會覺得成個人唔同咗啦，即我睇嘅嘢唔同咗啦。咁變咗係其實對於世界或者對於其他人多咗一份即关怀，嗰个关怀系咩咧？就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好认真嘅人，同埋系一个即系好情绪，俾情绪牵住走嘅人。咁对自己又好严格，咁喺严格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应该系要点样，唔应该系要点样。咁好多唔开心咯。咁我发现其实咁样对自己系，即因为有情绪毛病，会觉得原来咁样系有害嘅。因为其实以前可能我写书啦，比较感性啦，会觉得将自己嘅心去即由个心度攞啲嘢出嚟用啦，就系利用咗自己嘅心情，系好似好即好似个好好好嘅，即以为自己系强项啦，可能以为系。咁但系其实慢慢落去，發現原來唔係喎，原來個心唔可以俾你咁樣去糟質佢喎。原來我哋唔好咁沉迷喺弱心呢樣嘢度。原來個心咧要用嚟錫嘅，原來係都係個土壤，你唔可以不停咁攞嘢，你俾翻啲嘢個土壤，先至會有啲新嘅嘢去生出嚟。咁我覺得即 從呢件事之後，我都會覺得每次有即係寫文章嘅時候，我都會考慮埋點樣去俾讀者一個出口一個希望，去即係對自己嘅心係更加識得去錫佢咯。其實我嗰、那個可能主要喺散文嗰方面啦，即係我哋即係試住將我就會試住將呢一樣意念擺落啲散文裡面去，經常去抱持住呢個宗旨去寫咯。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更加自愛同埋開心啲啦。 嗯，但係有冇一啲例子咧？即係點樣去？去用文字或者譬如你自己經歷過一啲嘢啊，你有冇一啲建議？即係一個人當佢心靈破損嘅時候，有傷口嘅時候，其實點樣可以企翻起身咧？ 其實我覺得幾樣嘢嘅，即係首先我哋揾一啲嗜好咯，即係好似我自己嗰陣時，其實我有情緒毛病之前係唔識整嘢食，即係唔識整嘢都識，但我唔好少去整甜品呢樣嘢。咁喺嗰段時間，我整咗好多甜品啦，我都請你食唔少。 係啊，阿 Sabrina 整嗰啲甜品好好食㗎。係 啦，所以就其實為自己揾一啲嗜好都係好嘅，即係。好神奇地係可以突然間好短時間之內係可以學到，因為我做一樣嘢係會入曬去嗰種人嚟嘅，咁好短時間就已經係學識咗一樣嘢啦。咁亦都成為咗自己算係一個技能啦。咁我都有拍片去教整嘢食咁樣啦，教整甜品。另外一樣嘢就我覺得可能有少少斷捨離咯，要即係諗下屋企。即除了物件上面咯，其實思想上面都可以有啲斷捨離咯。即其實有時候我哋執著喺一件事上面，但你試下即唔拎走嗰樣嘢咧，已經係好唔同。即成個人生嘅感覺，可能本身係烏雲蓋頂咁樣，但你原來一拎走嗰個人或者嗰樣嘢，你喂原來係晴空萬里嘅。咁我覺得係即係呢兩樣嘢係好有用，係最基本可以做到，啲都唔難嘅都。 嗯。不过谈何容易啊！我突然间又记翻起你嗰个《旧物重生诗》里边咧，有个片段咧，就系咧，嗰个主角啦吓，佢咧就去将一啲旧嘅即系布啊，去再重新去整嗰件衫俾一啲院舍嘅老人家。 系， 你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 系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即系可能本身个人好唔愿意写，但系当佢 upcycling 嘅事之后，佢见到原来有个新嘅意义，对嗰个物件，咁佢就会更加愿意。 系，因为你就咁掉咗佢，好唔舍得啊，觉得好多回忆啊，即系可能掉咗佢，好似因为有时成我哋成日执着一件回忆咧，就系觉得得自己记住，如果连我都唔记咧，咁嗰样嘢就消失咗，唔存在噶啦。咁其实唔系嘅咯，我觉得嗰样嘢发生咗就系发生咗咯，即系唔会系咯，即系其实你只系将佢点样变成你骨即系血液里面嘅一啲养分，再去好好地生存咯。 Sabrina， 你知唔知咧？其实香港真系有啲人做 upcycling 嘅。 哦，知當然啦，我都做好多資料。 係咪？ 係 因為咧，我自己即係有服務一啲即係 NGO 啦。咁其中咧有一啲upcycling 嘅工場嘅， 係 啦。咁就將譬如可能將一啲即係大家譬如飲完酒啊嗰啲酒嗰啲即係嗰啲酒質啊，去做一啲手工啊，可能做一啲文具啊，或者做一啲即係。一啲告示板啊咁样，咁令到嗰即系一啲好似大家唔要嘅嘢咧，可以重生啊， 系好有意义， 系啊，咁亦都可以即系增加啲就业机会啦。 系， 可以 帮到好多人。 冇错冇错，不过咧嗱，我哋讲到呢度啦，其实就我最近咧我都睇咗你嘅另一本书，不过嗰本书咧就唔系你一个人写嘅， 系， 咁你系其中一个作者，叫做。作家之死 是这本书就是一个计划，就是一个作家培育计划，是不 是？是啊是啊，或者你讲一下，你可能即不是很多听众知道这件事。 其实这本书是我们其实缘起是什么呢？就缘起是梁望峰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的，应该 Facebook， 我想有少少其实有少少都系讲翻而家作家比较难生存呢样嘢啦，即系可能睇到啲 即係比較難拾為生啦。咁所以都覺得又好似冇乜人睇書，都係比較 concern 呢樣嘢啦。咁咁我兩光出版社咧就整咗個計劃咧，就係、是、我哋十幾個作家一人寫一人貢獻一篇稿，咁但係咧小説嚟嘅。咁但系咧就我哋唔收稿费嘅，咁出咗本书，咁当时咧就系、是、书展嗰阵咧就卖啦，咁其实全数收益咧系即系唔扣除成本嘅，系全数收益咧就去预备帮新作者出书嘅，咁但系新作者即系帮边个出咧，我哋有一个比赛，即系几得意嘅，就系喺Instagram 嗰度有一个比赛咧，就系、是、即系征稿啦，咁。大家新嘅作者就将自己嘅创作啦，咁呢啲创作唔一定系小说嚟嘅，即系咩文体都有嘅，就贴喺上面啦。咁如果最多 like 数嗰两个作者咧，就会可以出书啦，即系就用呢本作家之死呢本书嗰个总收益去出书啦。咁最新都有个新嘅 variation 就系、是、以我所知就系呢两即系呢个出咗书嘅作家嘅。收到的稿費咧，都加埋即出版社會再出翻同一個數字，去再幫之後嘅作即係喜歡寫作嘅朋友去出書咯。咁呢個變咗係個生生不息嘅計劃嚟嘅，係所以其實我哋個目的就唔係真係慨嘆作家死咗呢樣嘢，我哋其實係想由作家之死咧，係做到作家不死呢樣嘢嘅。係啊，呢、這個就我哋係啦，想有少少係為呢一個文即係。出书咧，出版事业做嘅一啲嘢咯。 嗯，不过你嘅故事都同死亡好有关系。 哦，系，系啊，即系其实我哋咁多个故事嘅主题系、嗯，即系比较得意，咁即系比较暗黑嘅，系关于死嘅就，即系可能十几种死法咁样咯。咁即系其实有少少自嘲嘅一种黑色幽默，即系我觉得我哋写书，即系可能个环境真系唔系几适合，即系可能生比较困难啦。但系我哋都总会揾到一个方法去演绎我哋心里面想要表达嘅嘢咯。咁系咯，我自己个故事就系关于植物人嘅，即系嗰种虽死犹生嘅生不如死嘅状态，即系想探讨呢样嘢咯。咁都即系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死亡嘅主题嘅故事交出嚟啦，咁都几有趣嘅，所以。 是我觉得好有趣，就是一个你的植物人的角色呢，就是可以听到东西的。 是啦，所以我就想保留这种是即有种悬念在这里，即其实如果你自己是那个人，你听到的东西会不会越来越恐怖呢，这样即都是我都觉得挺有趣的。是 嗯，系，因为冇人知道植物人系咩状态噶嘛，系，即 系 除非一个人系做过植物人啦， 系 咪啊？咁我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讲紧佢嗰啲一啲植物人，佢都会有一啲听到啲声音之后有啲谂法啦， 系，但系又表达唔到， 但系又表达唔到，又喐唔到， 系，咁身边嘅人又可能由一开头嗰个态度慢慢，即系始终人性系软弱噶嘛，慢慢会改变啦，咁但系你面对呢啲改变，你又。即系爱莫能助咁样嘅时候，我都觉得几值得书写咯。 系啊，所以我好深刻啊嗰个故事咧、啊。你睇我睇几多作品啦，即系睇好多你嘅作品，系啊，所以都其实每一个咧都系好即系好深刻咯。系啊，我都唔识讲，有时即系我自己会去代入翻啊喺自己嘅生活里边。有时我哋睇故事就系咁啦，即系会代入翻喺自己啊，会唔会系喺自己生活里边又遇到啲咁嘅人咧？如果啲咁嘅人应该系咪用一个咁嘅方式去处理咧？即系会有好多一啲思考啊。 系，其实即系我哋写小说都几。有一樣嘢幾想做到，就係其實寫一個比較大家覺得好似係身邊嘅人咯，即係但其實可能嗰個人其實你身邊係冇咁嘅人嘅，但你感覺上好似覺得啊呢、這個人好似可能會喺我身邊，咁就會有一個親切感。 嗯，係咯，嗯，係啊，所以就即係都好期待再睇下你嗰、那個。 多謝多謝。 十二種後悔係嘛？ 系 咪十二号？ 系冇错冇错。 系啊，今日好开心啊！即系请到你嚟啦，陈子玲。我谂你都应该今次系第几次做节目啊？ 我谂我都系第二次。 系啊，咁我谂好多听众，即系我觉得作家喺大家心目中都系好神秘嘅，因为你好低调啦，同埋你都即系好少公开露面啦，系嘛？ 系，即系所以你都仲有人以为我系男人， 系咩？系咩？ 即系头先你话你嗰位护士朋友都唔系，即系你唔系出咗你都会以为我系男。 我以为你系男人嚟嘅，系啊系啊。 其实冇乜所谓嘅，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其实我都尽量想系保持呢种。其实唔知我系，即系其实我写作都系有少少想收，可能系想收埋自己多个摆自己出嚟。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其实大家喜欢啲故事或者。即系从啲故事当中自己揾到一个自己想切入嘅嘢，我已经觉得好好满足咯。 系啦，希望你以后嘅文字可以帮到更多人啦，即系用第二个角度去帮到好多一啲破碎心灵。 希望可以，希望。 咁我就预告啊，听日嘅广东广西咧，星期五晚嘅题目系《文凭试心战室》，咁由黄仲远啦、周子欣同埋梁康文。咁最后咧就Serena， 你就为大家拣咗最后一首歌系咪？或者你讲下点解你要拣呢首歌？ 哦，好啊，其实今次讲歌名先啦，我揀咗嘅系 Edgar 嘅《无期》啦。呢首歌唱嗰种系迷恋嘅心情啦，咁好表达到嗰种两个人之间好细微嘅交流，就已经好似好足够，就占据晒一个人嘅心嗰种感觉。有时个感觉系好唔真实都好咧，我哋都好惊自己忘记，永远都好想嗰个时间停留翻喺嗰一分钟，瞬间就系永恒。咁好似将呢啲咁纤细嘅情感捉实冻结喺个歌词嘅意象里面，呢样嘢都系我想透过文字呈现嘅力量。今晚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任细雪空空，闭上眼相拥，测体重。松树白透了，长路未觉冻，借用你做个梦，脉搏沟通，缘虚故弄，让我整个世界转动。任意识操纵，这夜用你半分钟，给我半分钟的春风。人浪在变化，容貌在变化，你可否别要动？无冷相逢，停于马路，听一首约定在讲，想分是原来没有你，担心把快乐注释，拥抱你错觉仍然是细腻，无人可比。我怕过分浪漫，过分幸运，能和谁延续这惊喜？我怕一息阶段一个闹事。从来没有你，怀抱泪很神奇，我不想逃离，只因我迷恋你。到呼吸都失控，用掉幻觉了，用掉愉快了，我里先被煽动，静了的歌余音似梦，听不到约定也许，只听到你与我暗涌，我怕这份味道，这份力度是全部记不起，我怕一时运气。 时原来没有你，担心把快乐处死，拥抱你错觉仍然是细腻，无人可比。我抛过份浪漫，过份幸运，能和谁延续这记？来没